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在光阴浅吟低唱的深处，一些花朵般的往事在坠落，就像树木的树干一样坚持逼向天空，像种子在黑夜里安静地等待着阳光，然后发芽开花结果。光阴的故事，让往事与音乐一起绽放。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来自于马良的《往后余生》。 余生很长，请多指教。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人世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里温柔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想带你去看晴空万里，想大声告诉你我为你着迷。往事匆匆，你总是会感动。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是你，春花是你，夏雨也是你，秋黄是你，四季冷暖是你，目光所至也是你。 节目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马良所演唱的《往后余生》。喜欢这首歌，特别是开场的那句告白，余生很长，何必慌张。虽然它是一个劝慰人心的角度去说的这句话，但是却莫名其妙的让我会想起另外一句话，千里路只陪你一程，风雪艳阳与我无关。我不晓得为什么脑海当中第一句会冒出这样的话，是那样的决绝和道别的话。除了马良的这首《往后余生》，关于余生的热门歌曲，最近还有一首何小鱼的《余生是你》。他说，偶然间在一个深夜路过了熟悉的一个街道时，看到一对争吵的情侣，于是就想到了爱情里面有很多卑微乞求的样子。 他的歌词里有写到，余生漫漫长路，有些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虚无缥缈的迷途微光，余生很长，何必慌张。而他的那一首余生是你，我个人听来觉得是祝福，也是回忆，也是劝慰。好像每个人对于余生这两个字，可能都有着自己属于自己的那份执念，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什么样的一种情愫，我想大概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自然就会听出许多不一样的味道吧。这个时间要给你继续来听到的便是这首何小鱼所演唱的余生有你。 深夜街角最陌生的人啊，诉说了多少卑微的话，可是我不想他们只渴望迷途微光，余生还很长，你又何必慌张。花一生，从此陌路如你，浮云似你，怀里微风若你，惆怅旖旎，夜里心中都是你，一往情深也是你。 之后要跟各位推荐的是去年我曾经看过的一本网络小说，不过当时我翻得不够仔细。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余生请多指教》，女主角的名字叫做林之孝，她曾经在书里发表过这样的一份感叹，她说她曾经以为自己这辈子都等不到了，因为世界这么大，我又走得那么慢，要是遇不到良人要怎么办。他说他早过了全球30几亿男人，中国7亿男人，天涯何处无芳草的这种猖狂的岁月，他越来越清楚循规蹈矩的生活当中，我们能够熟悉进而深交的异性实在是太有限了，有限到他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接受他人牵线，找个合适的男人慢慢微热，再平淡无奇地进入到婚姻的准备，可是却在生命意外的拐角处迎来了自己的另外一半。 林志孝看着自己的父亲被推出手术室，完全没有想到那个戴着大口罩跟在手术床后面的医生后来就成了他一生的伴侣。我喜欢这本小说，就是因为它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它更为真实地接近我们的生活，没有大贱，没有大恶，也没有生死离别。所以你看了之后会觉得很舒服，很心安，不必担惊受怕。想在这时间推荐给你这本书，记得名字叫做《余生请多指教》。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歌曲，张学友《用余生去爱》。 用多少时间一直等待一段恋爱，却用剩下来的相处时光让两个人互相伤害，不断的表白，不断的分开，推倒再重来有多难挨，还好终于碰到你，还有什么不明白。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余下来的日子就用来与你相爱，此生若能只做这件事划得来，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余生就不会苍白。有多少年少青春无知不知悔改，有多少奔波岁月匆忙生活变坏坏，多少空白都不明不白，光阴飞快太不痛快，还好还能碰到你，天要塌就塌下来。想错过一辈子我才学会了爱，余下来的日子就用来与你相爱，此生若能执着这件事划得来，只要看着我们头发变白，余生就不会苍白。用余生去爱，你就是我余生所爱。 纷扰，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阿妹所演唱的《我为什么那么爱你》。 往大海里沉默，一动不动，到眼头烫了你的手。不要说，什么都别刺破，就算结束，努力温暖到最后。我想紧紧离开你，却从背后拉住我的手。你并没有用力，怎么我那么疼？我多想说没有关系，我还爱你，却记不住一丝力气。是我错过什么记忆，才从幸福跳到这里？最怕自己从今以后什么都不相信。 所演唱的《我为什么那么爱你》，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正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播什么歌说什么话的时候，在网络当中游荡，就无意当中发现很多网友在讨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是你还记得爱情开始的样子吗？哎，这个话题一抛出，就感觉好像是一时激起了千层浪。答复当中，可以说是集结了来自于世界各地刚刚开始恋爱时候的那些瞬间，而每一个开始，好像都是那样的忐忑和小心翼翼。不过，你看完他们的回复之后，你会觉得，哎，被甜到了，甚至让你有一种恍惚的感觉。当然，你也甚至开始相信你这样的真实对方和彼此欣赏的人，怎么也不可能在后来会分开吧。当我看了很多各位的回复和故事之后， 关上网页，闭上眼睛，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郑爽曾经在自己的书里写下过关于爱情的100件小事。我记得她在那本书里有写，想你的时候，味蕾会自觉感受你喜欢的食物，回忆开始扮演你吃东西时候的样子，有时候你想瘦，可是我不希望你的胃难受，我们一起研究所有食物的热量，找两全的办法。我喜欢在你睡着的时候一遍遍地观察你，甚至一遍遍用手触摸每根眉毛的位置，就算以后老了瞎了也能清晰地记得你的样子。在你睡觉的时候偷偷量好你无名指的维度，想在某天给你一个惊喜，大小刚刚好，是不是会显得我很牛呢？是不是我在读完郑爽在那本书里写的这些文字之后，你会觉得哎，才女哎？而我感受到的就是，在热恋当中的人们真的是很美好，对未来充满着各种美好的憧憬，想和你一直在一起，想给你最意外的惊喜，想牵着你的手敬各位来宾的酒。可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偏偏就是爱情不能被我们左右，我们有很多人爱了，但是却爱不到老。我们在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吵过闹过，甚至打败了所有反对我们的人，可是最后却输给了我们自己。想在这时间跟你继续来分享到的是萧敬腾所演唱的《一次幸福的机会》。 在那么有限的生命中，能被所爱的人深深爱过，或许不该再奢求再远什么，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再艰难地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该再紧紧抱我，刚才还能体谅地放开你的手，不代表我就够坚强洒脱，幸福的机会，当玫瑰和诺言还没枯萎，别说抱歉，我不后悔，曾经逆风和你一起飞，我们曾有过幸福的机会，似乎就要拥有爱的完美，你说别哭，我说不哭，然后我们都流下了眼泪，再艰难地说了再见后，你真的不该再紧紧抱我，刚才还能体谅地放开你的手，不代表我就够坚强洒脱，的机会，当玫瑰和诺言还没枯萎，别说抱歉，

放。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这样我们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十七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半夜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三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吹，握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嘿耶嘿，陪人们流泪。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二十五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也一听歌不睡，我唱的她心醉，我唱得他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嘿耶嘿，陪着流眼泪。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在三十三岁人爱那么珍贵，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嘿耶嘿，谁在远走高飞，我唱得他心醉，我唱得他心碎，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嘿耶嘿，唱到自己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小孩在问她为什么流泪，渐渐入睡，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 在听完张学友的这一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之后，我要跟您一起来分享我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的他身上发生了一件真实的事情。他说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公司加班，突然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对他说你不要说话你听， 然后话筒的那一边就传来了各种嘈杂的声音。他判断隐隐绰绰的声音像是一个演唱会现场，唱的刚好是周杰伦的那首《等你下课》。我在这儿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这首歌唱完之后，对方就把电话给挂了。这个时候他在看手机，突然就意识到这是前男友的手机号码。高中毕业，然后就是异地恋四年。等到好不容易熬过了异地恋，回到了同一个城市，他们还是走散了。那天很晚很晚之后，他又收到了一条信息，内容是这样的：周杰伦的票没想到抢到了，以前说那么多次要一起去听演唱会的，突然就想打给你了，打扰你了，再无其他。我那朋友说，当时看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内心真的有一点点小小的波澜。是啊，说好要听演唱会，说好一百顿小龙虾，说好要做那么多那么多的事情，可是又怎么样了呢？听故事的人反而更着急。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后来呢？后来你回什么样的信息？当时又是怎么想的？他说那天看完那条信息之后，没过多久他就安心地又做回自己的工作了，没有以往的情绪难平，也没有反反复复地斟酌码字企图要给他发一条信息来挽回一些什么，终究是过去了，一切都看开了。只是过了那么久，你走到某一个巷口，或者听到某一首歌，或者是你在看到某一个相似的背影的时候，你依然会停下来思索片刻。 你住的巷子里，我租了一间公寓，为了想与你不期而遇。高中三年，我为什么不好好读书，没考上跟你一样的大学，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你不知道在我你又擦肩而过。你要接听什么？能不能告诉我？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地陪在你的。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当你收到情书，也代表我已经走远。小旁的广场，我在这等钟声响，等你下课一起走好吗？弹着琴唱你爱的歌，暗恋一点都不痛苦， 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是你根本没看我，我藏这么仔细，走不进你心里，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守护着你，不求结局。哦，你又擦肩而过，我整个白气球，终于你回了头。躺在你学校的 看星空，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记得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要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薛岳所演唱的《如果还有明天》。 怎么说再见？我们都有看不开的时候，总有冷落自己的举动，但是我一定会提醒自己，如果还有明天。有伤心的时候，从不在乎这种感受，但是我要把我每次感动，如果还有明天，如果还有明天， 如果还有明天， 换一个 听到的歌曲，这是来自于薛岳所演唱的《如果还有明天》。可能会有很多年轻的朋友会说，这不是信乐团的音乐作品吗？的确，信乐团阿信所翻唱的一个版本很火，而且其中也保留了部分薛岳的声音。可是原唱真的是薛岳，这首歌对于他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当然也会有很多年轻朋友不太认识薛岳，简单介绍一下吧，一句话就可以了解这个人。他是台湾地区被称之为摇滚之父的人，这是他在检查出肝癌之后最后半年时间里面所发行的专辑《生老病死》当中极为重要的一首歌《如果还有明天》。另外就是在医生认为他只有半年可活的最后一个月，他还举办了《灼热的生命》告别演唱会，据说当时救护车医护人员都紧张地守在现场。薛岳在这场宁肯死在台上也不愿取消的演唱会当中绽放了自己最后的光芒，他的很多朋友都是流着眼泪看着他用手捂着胸口唱歌的这份痛苦。他的朋友说他都快死了，可是还在教那些人对音乐应该有的态度。特别是曾经跟他一起喝酒一起开演唱会的李亚明，他有说过，老岳啊，你都要死了你还在教我。他在弥留的时候剪掉了自己的长发，他说他再也没有力气自己梳头了，不忍心再让帮他梳头的妈妈难过，他说不要再麻烦妈妈了。感兴趣的朋友倒不妨把这个坚强的对音乐如此执着的摇滚乐手的老歌找出来听一听，他的名字是薛岳。想要在这时间跟你来分享他的歌曲，这是来自于汪峰所演唱的《美丽世界的孤儿》。 别哭，我亲爱的人，我想我们会一起死去。别哭，夏日的玫瑰，一切已经过去。你看车辆穿梭，远处霓虹闪烁，这多。就像我们 生这个词开始说，说着说着就听了薛岳的歌，又听了汪峰的这首《美丽世界的孤儿》，突然觉得有些哀伤。在今天节目最后，我想把这种哀伤的情绪拉回来，我们要愉快一点。所以在最后提醒各位，人生悲哀的，我个人觉得不是昨天你遭遇了什么事情，或者失去的有很多，而是你今天还沉浸在昨天的那份悲哀之中，忘记了还有明天。好，今天节目最后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那英一笑而过》，但愿收音机前的每一位都能够幸福安康。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不要把脸藏在月光背后，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 改革开放，脉搏涌动，一道声音脉浪，带你感受它的历史沧桑。城市印记，无限光芒，一束熠熠光辉，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全国40家音乐电台，用歌声照亮城市，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我的城市，我的歌。今日歌曲青橄榄，推荐单位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987私家车广播。 初次来到这个地方，家家户户贴着福字， 福州福州有福之州， 这里的人都有口福，随手剥开清甜的福橘，好吃一把。福州还有什么福啊？ 有锅边糊啊。 爷爷，是锅边糊啊。 福建的歌也很动听，让我服了这些歌。 哎呀，小天，你的腮帮子怎么了？怎么鼓了这么大个包啊？ 我在吃橄榄啊。 吃橄榄？哎呀，你不是最怕油腻的吗？ 橄榄又不油腻。 怎么可能？哎呀，橄榄不是用来榨油的吗？橄榄油，橄榄油，我家做菜都是橄榄油啊。 我的天哪 ，Paris， 你来福州那么久了，从来都没有吃过橄榄吗？ 橄榄能吃吗？ 这可是福建特产呢。 哎呦，不想吃，不想吃，我不想吃橄榄油啊。 你信我的，你就尝一颗，来，就一颗。 怎么一点也不油啊？好爽口，又甜又脆。 嘿嘿，你知道自己这些日子错失多少美味了吧？ 后悔呀、啊，小天，能不能再给一颗？ 不给。 就一颗，就一颗。 不给，你自己回家去喝橄榄油吧。橄榄是福建特产，早在唐朝就被列为贡品。橄榄出入口中带有些许苦涩，回味却无比的清香甘甜，这个特性与爱情相似。福州的金牌婚礼喜娘林苏见证了许多爱情的开花结果，她创作出一首福州话歌曲《青橄榄》。歌曲里的新人双双携手走过困难，最终收获了甜美的爱情果实。 哎呀，小天，那喜娘又是什么呀？ 啊，亲又亲，讲来满足的门庭。家人啊，亲又亲，心音心浓啊，古来听到天。家人啊，公又公，只有侬啊，今年才结果。